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试行昨天发布，为普通劳动者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落户渠道。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将于本月16号启动，请听报道。 凡是满足4项基本条件的人员都可以进行申报，包括持有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和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希说， 今年居住证持有时间截止到2018年4月10号前向本市公安机关申领北京市居住证，无论该证件目前是否有效，都可以参加2017年度的积分。 可以积分的指标共有9项，包括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教育背景、职住区域、创新创业、纳税、年龄、荣誉表彰和守法记录。从4月16号起到6月14号为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要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进行申报，再由个人填报信息。虽然填报的指标有9项，但不需要群众亲自计算，大多数申请人只需要在系统里进行勾选，填报100多字就能完成。北京市积分落户服务中心主任李李用合理稳定就业这个指标举了个例子。 我们这项指标呢，也就从1998年7月1号起，咱们申请人在本市缴纳的五险当中的任一个险种累计缴纳月数最多的，用它的月数去除以12得出年数，来计算咱们这个合法稳定就业指标的分值。我们的系统呢都给算好了，不需要打印社保缴费的记录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人力社保局了解到，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同时符合3项条件的可以引进北京。条件包括毕业生本人为创业企业发起人或主要创始人，创业企业创办时本人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 10%, 创业企业属于高精尖、文化创意等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创新创业成效突出。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在本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与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记者昨天从京港地铁了解到，针对调图之后北京南站高铁复兴号提速扩容、到达客流集中等特点，京港地铁预计北京南站日均客流量将达到26万人次，与之前相比增长了约 10%。芬芳四月，樱花最盛，目前玉渊潭公园内一夜松月、关山等近千株晚樱进入最佳观赏期，相较于高大的早樱树形，晚樱树形相对低矮，适合庭院种植。此外，公园内900多株海棠也正值盛花期，今年玉渊潭的樱花季预计将持续到本月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非常好，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本市将有 有一次非常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降雨过程，气温是骤降，请您及时的关注降水和降温，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穿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我们要带着各位一块儿到施工现场去转一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到大家不经常去的地儿。真的，工地就是正在装修的施工工地，你去过吗？ 我去过， 我去过的不多。 不，我去过我自己的， 也就看过几次呀。 有两三次。 你去看什么呢？ 货到了没有？ 也就这样。 验收的。 看看工人师傅有没有在磨洋工什么的， 是经常里头就一人 啊、 其他人呢？ 啊， 今儿就我一人 哦，是吧？人家够了哈，看来房子不大，对吧？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这个，应该算是一位领导，而且也是业内人士，而且呢，我们应该是跟着他们，就进入到他们的平时工作现场，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就在不同的阶段会定期的到这个工地去验收检查去， 算是监理吗？ 算是监理，但是他们要比监理那官还大，他们 抽查， 他们要管着监理，如果这个管得不好了，可能还真的要 反攻。 当然是我这么想的啊，具体的你得问问人家。今天反正老大来了，咱们来问一问啊。我们今天请出的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蔡总，我刚才那个想法是对的吗？如果真的就是我检查不合格了，哪个违规了，我直接是扣钱？ 对，这个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工地都是项目经理责任制，就是我们的项目经理或者大家俗称的工长，他们对每一个工地的质量负有直接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督促我们的施工人员能够尽心尽力的服务好每一个工地每一个业主，那么公司配备的还有质检啊，质检的话它是按区域对于它所管理区域内的这些工地要做到定期的巡视和检查啊。那么此外呢，因为现在全包园啊在北京的工地量非常大，那么刚才节目开始前咱们聊天说到，我们现在在北京差不多有600多个在施工的工地，预计今年呢很快我们会达到800户到1000户的同期在施的工地量，那么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家装来讲呢，那个工地多散，然后不便于管理，所以呢那个会对管理上面造成一定的难度和挑战，那么为了让大家更有责任心去做好这件事儿，督促我们的工长，我们的项目经理，给我们的客户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所以除了正常的项目经理责任制和监理巡检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动员公司的中层干部对我们的所有的在施工的工地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和抽检。 这个是大概是多长时间有一次的？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在查。 每周都在查。 对， 然后查不同的区域。 对。对，这个是中层干部的一个检查频次。那么我们的巡检是每天都在查。 嗯， 那比如刚才小胖， 想象的，比如说哎抽检了，发现这地儿有一些什么问题，那这是让他返工啊，还是会给他扣钱啊等等？ 有些是要返工的，有些是要扣钱的，这个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啊。因为在巡检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被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啊。那比如说，关于进度的问题，那可能需要加快进度，避免延期。那这种可能会需要，可能会通过考核的方式啊，罚钱啊，或者其他一些那个手段来进行调整。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他在贴砖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巡检巡视工地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砖比如有空鼓的情况或者有砖缝不齐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要进行返工。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聊这些呢？其实也是跟着大家伙的装修来走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冬天嘛，冬天可能装修的人少一些，前一段时间呢又刚刚过完我们那个生日大 party， 对， 这个大家可能都赶上实惠了， 对，嗨了一个月。 哎，现在呢这天呢转暖了啊，慢慢的暖和了，也都开始动工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咱们到工地里边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到那儿看看究竟装的怎么样，有没有很用心的在装，也给我们展现一些细节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提前，因为在上午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监理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因为应该是赵总是吧， 对赵总 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先回复什么呢，回复干净，看一看我们的施工工地到底干净不干净。 我以为是 A 工地呢 正好这俩工地是在一个小区 哦， 哎，然后一个呢正好一个是装修刚刚开始，一个呢是基本上算是完了有 一半 了吧，哎，所以呢正好在这个两个小区的基本还是同一户型，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不同的阶段装修的一个进程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回复一下干净，咱们看看全貌园的工地到底干净不干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也来连线一下现在应该是在工地现场的，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全貌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客服部的经理赵彤赵总。哈喽赵总听得着我吗？喂你好。喂，这工地信号是不是也有屏蔽啊？ 有可能 是吧， 信号不好 哦。那个什么，我们等会儿再连线一下赵总啊。我们先让蔡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您也下过工地吧？ 对，我也经常会巡检工地。 那下工地的时候一般都检查哪几项呢？ 一般是这样，监理巡检的时候它是基于工地的一些专业角度去考量这个工地是不是符合标准。那么我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包括我去下工地的时候主要检查一些大面上的情况，比如说整洁度啊，比如说有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摆放灭火器或者一些消防器材，那比如说我们的材料码放是不是整齐啊，我们是不是按照时间进度再往下推进施工，那么我们使用的辅料是不是达到了公司对于工地现场使用辅材的技术标准和要求，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看来不光是您下边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客服部的经理，对咱们整个装修流程也是非常了解。 对，对， 好吧，来我们接近赵总，赵彤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您好，您好，辛苦您今天是正好出来要去看工地是吧？监理工地。 对对对。 哎，您现在是在哪个工地呢？ 我现在在丰台区的花香四季这个小区。 花香四季哈。 对对对。 哦，好嘞，听我们节目呢您可以也到那儿看看，跟着赵总一块儿看看。赵总现在看工地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您看的是哪个工地呢？现在是装到什么情况了？ 现在我在的这个工地应该是一个在一个准验收阶段，基本上这个硬装部分都已经快完事儿了的一个状态。 哦，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您今天的这次去勘察去监理的话，您大概监理的项目都有什么呢？ 这个工地主要现在是一个准验收阶段吧，就是在这个客户验收之前，我们也是要下到工地先提前了解一下工地的情况，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提前提出来，然后做积极的做一些整改。我现在在的这个工地呢应该属于是一种那个完全是这种硬装机会基本上已经快完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主要是一些这个物品的码放啊，最终的这种准验收状态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摆放啊，都要符合一个公司的一个标准。 对， 刚刚我也问蔡总了，我说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算是验收合格了。那在您看来，应该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首先呢，我们要保证的是工地要不能扬尘。这个呢，刚才我发的照片，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啊？基本上我们要求这个地面要这个刷这个地固，起到的作用呢，就是避免这种粉尘啊、扬尘，然后避免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贴铺地板的时候造成这个灰尘往上反。 打扰您一下，就是地下的那个蓝色的布，就是您刚刚说的叫地固是吧？ 地固，对对对，它是防止这个松散颗粒往上反的这个起到这个效果的。 它有什么用啊？具体的， 第一个呢，就是保证一个地面的一个避免这个反尘扬沙；第二个呢，就是保证它这个地面啊，能做到一个这个地板铺在上面的时候呢，能避免就是出现这种尘土啊，顺着这个地板缝往上反这个沙尘，起到这个作用的。对，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您接着说。 然后另外我们还要查一下它的工地的这个在这个瓷砖上。有没有明确标识这个管道的这个内里面铺的那个水管的位置？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起到避免在墙上后期挂这种橱柜的这种吊码的时候啊，打到水管造成爆裂，然后这样就容易造成返工嘛。这个也是一个点。对， 好，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就包括一些成品的摆放啊，包括我们现场要求的灭火器啊，包括一些变电箱的这个使用，这块一定要有的。 哦，好，就这几项都达标了，才能算是这个工地目前这个阶段是合格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之前呢，比如说我刚刚开工的那些工地，是不是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呢？ 对，刚开始的这个工地的话呢，我们要求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现场的这个拆除的时候，要有做好成品保护，避免一些非拆除的东西啊造成破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然后等拆除完了之后，比如说在走管路啊什么的，你们会怎么样去要求现场的工人或者是监理呢？ 这块的话，管线这块的话，开槽也是有相应的标准的，并不是说随意的去开。然后包括这些隐蔽工程的这些管线啊，一定要做到横平竖直，避免有这种过多的接头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都是有的。 哎，在您的。这个是私人问你一句啊，现在蔡总他们听不着啊，私人问你一句啊，在您监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可能不太合格的一些情况？ 的确有，的确有。 那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就是现场停工，然后之后我们会要求责令整改，如果说整改的话，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措施。 这个是处罚到工人还是处罚到这个项目的监理？ 监理跟工人都会有相应处罚。 哦，好的好的。那我再问一个您的私人问题啊，一般像这样的这个您下到工地真正去现场去查看查验的这个次数，大概您一周得去几次啊？ 一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要控制在1到2次。 一到两次，一个月也就是得有个4-5次、6-7次的样子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哦，好吧好吧，那现在的连线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您继续您的工作好吗？ 好嘞好嘞。 好的好的，谢谢赵总。 嗯，好，再见。 哎，好的。这是一个客服部的经理，还要去下工地，每周要下1到2次，我觉得这个频率。 我也要去的，频率一样的。 不是您管宣传的，您去您看得懂吗？我想问。 他放。哎，这怎么没放易拉宝啊？ 我解释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中层干部去工地，其实他看的内容啊，和我们的质检看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质检去工地更多的看的是一些专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管路间的间距啊，然后瓷砖铺贴的平整度啊，然后墙面处理是不是达到了公司的工艺标准的要求啊，等等等等，地面找平的平整度是否合规啊，他看的是专业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的中层干部下工地，因为大家不是专业的工程管理人员，但是呢，大家可以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审视一个工地做的是否规范，就是我们其实是代表了业主去 帮助他的这个自己家去查验，包括工期啊，包括现场施工的进度啊，包括现场的整洁度啊，包括现场一些那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是不是达到了公司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达到了 OK， 那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会对施工队会对质检，因为质检是工地的专业巡检人员，会做一些处罚。 其实主要啊就是很多的用户人都说了，就是售前售后现在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的， 也就是说我选择你们这个商家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要信得过。那信得过呢，就是我都委托给你，那这种信得过如果要是一传十十传百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想就比如说像全包员他能够用这种实心实意的方式去为客户去着想，我倒是觉得是一个在服务上给自己加分的一个好的方向。当然包括像圆圆啊什么他们，就算说哎我是中层管理，但是我可能对相对专业的东西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依然也是代表你的公司嘛，所以去的话也是应该为客户多去着想，就看每个户都当自己房子。 对，因为每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所以你工地必须完全的标准化才会万无一失，不被罚款。 哎，那我再问一个更细致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无论在北京现在同时开工了几百家或者上千家，因为这个量太大了，比如说工长负责制或者说项目经理负责制，那他是按东南西北方位分，比如说东区专门有一个总负责人，西区有总负责人，还是说不是他是按照价钱的方式我来分的这个头，还是怎么去分的？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包员有40多位项目经理啊，那么这40多位项目经理呢，我们在派单的时候有我们的一个考量标准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就近原则，那么因为项目经理的管理半径也是有限的，您比如说我派他一个通州的单子，我再派他一个石景山的单子，再派一个固安的，再派一个昌平的，那这样项目经理他的管理半径是非常大的。那么他比就是我只派他朝阳的四个工地的这样的项目经理，他的管理难度就会几何倍的上升。所以那么我们在派单的时候，尤其工地多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就近原则啊，那么同小区的比如说工地多的话，我们可能集中几个项目经理派，那么工地相对少的话，我们可能会派给一个项目经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把这些工地能够服务得过来啊，因为有一些公司的项目经理他们很少会去工地现场的，对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很难把工地现场方方面面的责任都负起来啊，但是我们是要求全包员的项目经理你是一定要去工地现场的。那么首先能让他能跑得过来，而且能就近，那就为他尽到这份责任提供了一个保障。所以这个是公司层面要去做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光有责任不行，还得有考核，有监督，有不断的跟踪反馈啊。那么所以我们会有工地的巡检制度，那么监理他从专业的角度会对他所负责的这些工地做一个不定期的抽查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施工过程中啊，首先包括隐蔽工程啊、隐蔽工程验收啊、中期啊、中期之后临近竣工之间的一些那个定制品安装环节啊，都会有监理参与进来。 对，哎，我记得咱们当初做节目的时候，不说咱们自己有一个类似于 APP 似的，你可以在上头看到你自己家的进度。那这个进度的实时的照片啊，什么都是谁传上来？ 这个进度的照片由我们的项目经理传，也有我们的监理往里传。啊，那么客户呢用这个工程 APP 可以看到他家施工的一些关键节点的图片啊。 好，这个当然说到图片了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刚刚说了干净，看一看全包员的这个工地到底它的整洁程度是什么样的，而且这种整洁程度应该是一个标准，就是如果您比如说刚刚说了你们赵总自己去看了，那么比如说我要自己去看没达标的话，可能也您就直接投诉就 OK 了，对吧？就按照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您去看一下。另外呢，您也可以回复细节看一看整个在这个装修的整个工艺当中我们做了一点点，就是这

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趁着空闲来家做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是刚刚从全包园的工地回来，其实我们没去啊，但是全包园的这些经理们都去了，而且呢，这是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做的一件工作啊，就是看看那边装的怎么样，到底合不合格。这个大家呢，如果也想一同检验一下，一同看一看全包园的装修工地的话，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可以回复干净，看它的整洁度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回复细节，看看细节做得如何。当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全包园三个字。我们的这个全包园里边的大概其中有5个样板间啊，您都可以看得到。或者当然也可以比如说去咱们的实体店，到那儿去找圆圆也好啊，找蔡总也好啊，当面聊也没问题。 是 啊， 就像我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还在跟蔡总和圆圆聊天，我就说在清明节前的时候，我跟家里人正好路过那儿， 嗯， 然后那都傍晚5点多钟了，哇，门口停的全是车， 哇， 然后我们进的时候好，那设计师啊什么根本就忙的呀， 顾不上你。 是， 嗯， 所以 可能瞟了你一眼， 是 觉得你熟， 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家里人看了一圈，因为真的是特别忙。 哦， 然后有在那儿签合同的，有在那儿讲解的，有带着参观的，哇，好多。 是是是， 是 因为我们也确实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比如听了全包园的广告也好，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好，您对全包园比较感兴趣，您说哇，怎么能这么便宜，还能装成什么样呢？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您就知道能装成什么样了。 对，因为比如说你自己去看感受的跟他现场的讲解人员讲解的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比如说我去的应该是最后的那间，就是很美式的，然后都是实木家具， 简美 party，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已经快靠到尽头上了那个。 嗯， 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家里人说哎不错，然后我就听边上设计师带着一家子，应该是一个母女，在这儿正在说呢，我们这个呢是按每平米多少多少钱弄的，阿姨我跟您说啊， 全套的全屋的这些家具都是送的，而且就这些实木家具加起来就已经超过90,000了。嗯，我说你看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参观，我说我就不知道这些。那如果要这么算的话，每平米那个价钱实际上这些家具早就抵了。 是没错， 所以还是需要咱们那儿设计师带着大家去看。 对对，因为就是我来回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王伟老师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了，那全包园一直说的80平米80,000块钱，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窗帘全都有了，可以拎包入住了，那这么便宜的价格是怎么做下来的？我们现在客户见到我们呀，往往第一句话就是，哎，你们这么便宜怎么装得下来呢？我在外面像刚才说，我买套家具可能都得80-90万块钱啊。那因为全包园呢是完全的工厂集中采购，去中间环节，因为大家知道工厂出来产品以后要经过区域总代理分析销商，然后到经销商，到建材卖场，过程中要层层加价，然后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费用提留，然后包括还有销售的费用、人员的开支等等等等，还要备库存。那么这些费用都加到终端价格里面，所以这个产品从工厂出来之后，它的价格往往会上升很大一块。那么全包员呢，直接去掉了中间环节，我们直接对工厂采购，然后另一端呢，我们对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把中间环节涉及到这些差价、利润、费用全部节省下来反馈给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的价格能做到如此之低啊。那么客户这个时候第二个问题就会问过来了，那么你们用的产品是一线品牌还是二线品牌还是三线品牌啊？不会都是一些尾货和库存吧？这个也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合作的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建材，比如像您听过的马可波罗的瓷砖、东鹏的瓷砖，然后那个金艺陶的瓷砖、一诺的瓷砖，对吧？这些大家都听过，像洁具、法恩莎呀、惠达呀、航标啊，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包括甚至像地板，我们还有进口的卢森地板啊，它也会有几款产品做到我们的标配产品里，就不加价的啊，完全是瑞士原装进口的产品。所以这样就打消了大家的顾虑，绝对是一线品牌，而且绝对都是最新的这些建材产品。因为举个例子，瓷砖啊，我们厂家对样品的调整速度和节奏是非常快的。那么工厂那边只要出了新产品，他们会第一时间到我们展厅把原来的旧的产品换下来，那么保证来全包园装修的客户也可以选到最前沿的这些建材产品啊。所以从这几个维度呢，就是去中间环节的采购，还有和一线大品牌材料商的合作，我们是把这种优质的性价比回馈给我们的客户，做到了80平米80万块钱，而且这个价格还含了实木家具。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百闻不如一见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向王伟老师学习，抽空到我们展厅看一看啊，预约一个我们的销售啊，可以打400-606-8866来做一下提前的预约。 对，嗯，包括现在因为咱们全包园的广告都是小胖录的嘛，然后台里的很多的同事在啊有一些疑惑呀，或者有一些小冲动也想去啊，都会把小胖这个代言人都当成咨询对象，都开始在问他，然后小胖也已经真变成你们一代言人了。哎，谁问都很仔细的给人解答， 后来就不太仔细了。嗯，我说后来你就拨电话400-606-8866， 嗯， 好记吧啊，或者是直接就导航全包园，直接到他们家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哎，非常简单，因为就是看了眼见为实嘛。 对， 看完之后您才知道啊，哦，该怎么。那如果比如说要去了之后，最开始像维哥去了是没有这个得功夫的，还没有闲功夫的这些这个销售人员也好啊，设计师也好啊，那平时比如说什么时候去相对人少点，可以让设计师好好的跟我说道呢？ 其实呢什么时候去呢，人相对都比较多 哦， 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客户朋友们去之前一定要打400-606-8866提前预约一个销售人员， 嗯， 这样您去了以后不会白跑一趟，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安排专业的销售人员或者是设计师来给您在展厅做一对一的讲解，因为我们确实是有10个样板间， 嗯， 而这些样板间呢您要是自己看的话可能您不太明白里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产品， 对对， 什么样的内容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价格怎么来算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专业销售人员来带着您去展厅，然后再做讲解的话，您就会觉得不虚此行，基本这一趟下来的话，咱们就能把装修这个事儿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了。 嗯，好，来，接下来得问问我们的圆圆。 哎，在、 啊、对，嗯，不问你去下面看工地的问题、啊、 我很严格的。 哎，像咱们因为生日月已经告一段落了嘛，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活动吗？或者说已经在筹划当中的，能小小的透露一点吗？ 全包圆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是为了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房子嘛。所以呢，惊喜或者是惊喜叠加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只不过是因为三月份啊，是我们的生日月，大家都嗨翻天了，嗨大过劲儿了。所以呢，四月份大家可以缓缓，但是我们并没有缓。然后我们三月份大家如果还能想得起来的话，我们有经典的实木家具，还有新品刚刚发布的样板间，还送电器礼包，还有更多的就那些你比如说水呀、空气呀这些生态环保的这些礼包，还有我们的补充了更多的一线环保大牌建材在我们的建材库里边，这些在这个月我们则一些大家非常关注，而且上个月很多朋友捶胸顿足没抢到的，依然进行了一些优惠。但是能不能跟上个月保持一样呢？大家最好还是像王伟老师一样，到我们的全包圆实体店直接去亲自感受一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家装顾问。 嗯，好， 好。现在我觉得最忙到的应该都是工人师傅了。 是的，是的， 对吧？ 设计师也很忙。 哦，那倒是， 真的也很忙， 因为每个户型不太一样。 对呀、啊， 嗯， 因为你想，他可能预约了之后，导购啊，设计师啊，因为都得一步一步来嘛。 嗯， 然后设计师都会针对每一个房子，无论是新房子还是旧房，他都要给一个全新的设计。 嗯， 而且全新设计完了以后，还要跟客户进行交流，这个可以还是不可以，需要不需要改变？您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等等等等。 嗯， 那你想，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我看他们的设计师，年轻的男孩女孩啊，都很累。 对，而且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价格，比如说我跟维哥我们俩的都是80平米，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维哥的80000块钱够了，我的可能得87，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差不多呀。 啊，那个首先一个啊，如果都是新房或者都是老房的话， 嗯， 价格基本没有太大差异，因为那个新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价格肯定能做成一样的。如果是老房的话，因为都会涉及到拆除修复和水电，所以把这两项因素报价叠加上去之后，您和维哥的价格应该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个性化的施工内容，比如说我想增加一个吊顶，或者我有一堵墙想拆掉再重新建墙，那么这些属于个性化的内容， 嗯， 这部分是要有单独的报价来做这个呈现的， 嗯 啊，所以要没有这种个性化需求的话，完全按照全包圆的这种标准的拎包入住的装修标准来做的话，报价是不会有差异的。 嗯， 对，是这样。而且再说回咱们上一节的时候，不是 到工地， 哎，对对，到工地的这个嘛，其实我觉得工地规范化有很多的优势在。 嗯， 哎，这是真心话。你比如说，第一呢，客户会看完了以后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就觉得，哎，我找的这个是一个很放心的、很有实力的一家公司。虽然价格我接受得了，就像刚才圆圆说的似的，没有装不起的房子啊。那同时，人家也是负责任的，这是第一。然后再其次呢，其实是关系到这个公司的。比如说往接地气上说，就是一个颜面的问题。 嗯， 因为我相信在整个一个小区同时开工的可能不止一个公司的，大家都在做，可能都为了自己的宣传，哇，玻璃上门上都得贴上自己公司的名头或者 logo。 但是我相信比如邻里呀、物业呀，类似这种没事都得进去参观一下看看，一目了然谁的规范谁的不规范。 嗯， 这样的话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波纹效应，它就有口碑嘛。 嗯， 这个也会传。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参观学习的，比如说啊，我刚找小胖施工队弄完了那个，哎，楼下全包圆，那我看看，哎呦哎呦呦呦呦，就他就知道啊， 哪儿是强项，哪儿 找小胖亏了， 类似这个意思吧。所以我就说，把工地做得很规范，重要性很大。 嗯， 真的， 而且是每个细节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比如说大家到了工地去看啊，因为可能别人家的工地一般是不让别人进的哈，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等等。比如说，您可以通过图片，今天不是大家就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大家的工地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也能想到，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四月中旬了，三月份的 party 可能，比如说到冬天咱们时候报名的那些朋友，三月份可能开工了，现在基本上可能有一些的客户已经都装完了， 对， 对不对？下一次咱们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除了展示我们的工地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展示一下装完的是什么样。您别光去咱们的，当然去咱们店里边是一种选择，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直接看到装完的那些客户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一般 实体样板间， 哎，实体样板间，对不对？一般像最后我所有全部装完，包括家具也都装完了，你们还会再进行一次验收吗？ 一般在送家具前会验收，然后家具送到现场以后，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客户正常验收就可以了，我们的人就不用去验收了啊。那个，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客户实际上，最后我们还有一项服务是赠送的空气治理，所以在做空气治理的时候，我们有些工地可以采集到一些图片，到时候咱们在后面几期的节目可以再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呈现。 好的，好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啊，也是恰巧您也是全包园的客户，也可以把您家装完的房子的那些照片发来让我们看看，对不 对, 对， 这个欢迎。 哎，真的真的，就发来让我们看看。因为说句实话，看样板间吧，他们那些样板间做的挺大的， 对， 挺漂亮的，看着特舒服，但是真实的全包园装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我们好像还没看到过啊。如果您恰巧装完了，也可以发来让我们瞅一眼，是吧？让我们也羡慕嫉妒恨一下。 对， 好嘞。那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聊，我觉得还是来聊聊流程怎么样，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对， 比如说我到了咱们那边，我约了咱们的设计师之后，我签约呀，各方面大概的一个流程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一个是电话预约，就是拨打400-606-8866预约我们的销售人员。到了店以后呢，我们的销售人员会带您看一下我们的实景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里面展示了我们未来要用到您家的建材类的产品、家具类的产品啊，您都可以看到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然后呢，您如果觉得合适，那么我们每一期会有每一期的优惠啊。那比如说今天呢，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凡是今天收听咱们住在876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拨打400-606-8866预约全包员装修的话，我们送出净水器一台。 您怎么才说呀？ 这个压轴大礼一定放到最后。 记住拨打电话400-606-8866。今天啊，说是咱们876住在876的听众送净水机哈。 对， 好的好的。哎呀，我的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